由于地形太过于狭隘，几家工会明明下一秒就可能要大打出手，此时却也只能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暗地里都捏好了技能，看准了目标，只要团队一声令下，绝不至于手足无措。宇文周原本也想思量个稳妥点的办法，但是听了黄少天和卢汉文的对话，对于卢汉文的判断深以为然。叶修那边八成是并没有影子军师沙寒刷新的情报，只是随手给黄少天去了消息，结果这一回复那基本是暴露了。黄少天跑到猎平群山一带，除了 BOSS 刷新还能有别的理由吗？行星可是大需求啊，宇文周心下嘀咕。那草根队的阵容他倒是挺清楚，知道有两个暗夜系的角色，尤其迎风布阵那和蓝宇也是相当的有渊源，自己现在的索克萨尔原本可还是那个人的账号。不过宇文周此时所用的也是个马甲号，所以倒没有太多睹物思人的情绪，只是这么一想而过，再就是考虑如何应对叶修了。叶修无疑是头号大敌，现在的状况下这家伙根本就是个平衡破坏者，能趁他不再提早行事，多少能多一分安全吧。宇文周正准备说话呢，却听到一个声音已经抢在了他面前。 我说大家干脆点，协商个方案出来如何？ 宇文周一听声音似乎是从雷霆那边传来的，说话人是谁也猜了个大概，笑了笑随口应道： 你赶时间啊，趁着那家伙没到，我想大家是懂我的意思。 肖世钦说。 嗯，同意。 烟雨这边有个女人的声音表态，烟雨队长楚云秀。 哼。 呼啸这边却是有人冷哼一声，唐昊知道这些人暗指的人是谁，他对于他们这份忌惮挺不以为然。 有什么方案？ 301这边有人问，是他们的战队队长杨聪。301的实力在这里相对来说本来就要弱一些，真要硬抢的话完全不占上风，所以对于协商解决问题还是比较期待的。此时在场的正是蓝宇、雷霆、烟雨、呼啸和301五家的人马。至此各家队长都有表态，唐昊的一声冷哼虽然未置可否，但反正也没表示明确反对，大家就当默认了。 各出一人单挑吧， 宇文周先提议了。 反对。 肖时钦立即叫道。单挑看似相当公平，但也要看各方的人手啊。蓝宇是有黄少天的，绝对的单挑悍将，胜算自然要大个几分。他们雷霆呢，战当然也能一战，不是说遇到黄少天就会被碾压，只是胜算会比较少。其他几队情况也算类似吧。于文周这提议明理是公平，但事实上是蓝宇占着便宜的。 反对。 果然烟雨的楚云秀也是一样表示了反对，也是和肖时钦出于同种考虑。 哼，单挑就单挑。 呼啸的唐昊倒是不怕，欣然接受。杨聪此时却颇有一些踌躇，单挑的话他的胜算同样不大，但是比起拼整体的话，对于他们301来说已经算是一个拉高胜算的方案。黄少天、唐昊之类的是比他大牌多了，但真要一对一，谁也不敢说能稳胜谁。 哼，总不能还来个擂台赛吧，这也太浪费时间了。 宇文周笑道，看到有两家反对，他知道单挑肯定是不会被接受的。 那就速度点，肉点得了。 肖时钦说。 靠运气来决定太荒唐了，就该拿实力来一较高下。 唐昊对肉点这个方案立即提出了反对。 哈哈，哎，我好像听说过唐昊在肉点方面特别没有才能啊，听说一般都在50点以下徘徊，是不是？ 蓝西哥这边传来另一人说话的声音，黄少天到这个时候才说话已经算是相当大能了。本来都是队长级的人物在对话， 其他玩家都是特别小心翼翼地保持安静。黄少天这话一出，顿时窃窃私语声响成一片，显然这是一个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的八卦。 肉点算是个什么才能啊？ 唐昊有些愤怒。 嘿，难道你没听说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吗？就比如说，要不我们这样吧。 楚云秀毫不留情地出言打断了黄少天，让那家伙把比如说完，恐怕叶修真的就要杀到了。 我们每家出几个人，组团杀 BOSS， 拼输出，谁家输出最高， BOSS 最终就交谁家。 楚云秀说。 嗯，这个法子不错。 宇文周率先表示同意。 还行，这边的话我看一家出五人就行了。 萧时清说。 仇恨谁来控制？治疗怎么算啊？ 唐昊问。 仇恨派专人负责，不算在输出统计内，治疗各家自己负责，搞出 OT 的取消资格。 楚云秀也是个利落的人，很快就把方案说出来了。 嗯，这样的话我看每家就上三人负责输出吧，多了恐怕容易起冲突。 宇文周说。一家五人，那就是25人的输出团队，全远程的话还好说，近战职业多一些，那就需要换位配合来保持。可现在是抢输出的竞赛，就别指望别人会主动让位给你了，如此一来碰撞难免会有很多。虽然入了同一团队不可能互相攻击，但是卡位、故意阻挡之类的恐怕会有很多。 这样的话刚好啊，总要多一点竞争才有趣嘛。 楚云秀说。宇文周听这话心下就是一凛，这个女人不会是有什么诡计吧。与此同时，宇文周看到萧时清控制的机械师也朝他的术士这儿转了一下视角。游戏角色而已，就不要还搞什么四目相对了吧。不过看起来你对楚云秀的方案也有保留看法。宇文周心下暗想着，不过对于楚云秀的方案确实也找不出可以反对的理由，至少不像他的单挑方案那样有着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偏袒。 那就快点开始吧。 呼啸这边人手已经挑出来了，一看职业就知道这清一色的呼啸战队职业选手。一看到角色职业，宇文周顿时心下恍惚，楚云秀是打的什么算盘了。烟雨战队远程攻击手较多呀，虽然远程攻击也有可能被阻拦，但总比近战角色直接找不到站位要好很多。原来是在算计这个。那么兰西格这边如何配备呢？这场对决不能单纯的想着靠职业选手的技巧去拼，还需要考虑到用恰当的职业来应对这种局面，将是相当有战术性的一场比拼啊。这么看来还挺有趣儿。宇文周想着，心下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，不一定非要职业选手，合适的职业组合在这场对决中更为重要。于是正准备点名，忽然就听队伍中有人叫道： 那是什么？哪里？上面。 宇文周闻言刚把角色的视角抬起，就见从山崖顶上坠下来一个人影。 这是？ 宇文周一惊，却已经有比他眼睛还要尖的人看清了这团人影头顶的那个 ID， 君莫笑。在圈内已是大名鼎鼎，叶修的散人君莫笑。自由落体 9.8 的加速度，转眼君莫笑就已经几乎要跌落山涧。但是没有人相信这家伙会这样失足跌下摔死，结果就在这时，空中轰然三声炮响，君莫笑竟是抽开了千机伞，对着影子军师沙寒就是一个反坦克炮。三发炮弹一枚接着一枚，连续三发炮膛出膛的后坐力，半空中的君莫笑的身形骤然一滞，再然后千机伞一展，赫然就是机械师的技能机械旋翼，君莫笑不落反生，直飞上天。 不好！ 宇文周心下顿时一惊，他已经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。 快拉仇恨！ 宇文周连忙叫道。其他人也在这一瞬都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 远程纷纷攻击，骑士连忙过来开强制仇恨，但是晚了。要保持不惊动 BOSS， 各家团队当然都和影子军师沙寒保持着相当的距离。巨墨笑此时突然从天而降，骤然开火， BOSS 反应多机敏就不用说了，更何况还是一个暗夜系的75级 BOSS。该职业系的刺客、盗贼、忍者，哪一个不都是身手敏捷轻便的职业？山涧左右的山崖，玩家上不去，却难不住这个75级大 BOSS。 一个箭步，影子军师沙寒就已经踩到山崖之上，借力跃起，左右蹬踏，瞬间就将玩家的远程攻击都甩在了身下。那些笨拙的骑士想来嘲讽，却根本跟不上沙寒的速度。但是这样就能把 BOSS 拉走了？所有人难以置信地望着半空中的君莫笑，想彻底飞上这个山崖的顶端，根本不是玩家角色可以上去的吧。无论刺客的空月，还是机械师的机械旋翼，魔道学者的扫把掌握，召唤师的小飞龙等等，这些职业技能是能够帮助该职业达到一般职业无法达到的空中高度，但是也不至于能飞上这处高崖吧。是的，这些职业的确也做不到。但问题是，叶修的君莫笑是散人呢，如果将这些职业技能全部用起来的话，这个高度……虽然这些技能绝大部分都不是20级以下的低阶技能，但是千机伞可以不同形态打上不同技能的变态，现在好像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。果不其然，机械旋翼之后，君莫笑在半空中又是一跳，显然是拥有空月才能发挥出来的能力，而后又是一枪，飞枪操作推动角色斜向上又飞了些许，君莫笑手一挥，那千机伞也不知是什么形态了，朝山崖上一插，而后角色一荡，踩到其身上，借力一跳，同时手一扯，千机伞从山崖里飞出。靠，这伞还他妈的有忍刀的功能呢。所有人仰着视角，都已经只有发呆的表情了。